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三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各位好，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又到了我们的训练时间。哎，我的训练时间，也希望是大家的运动时间啊！不仅仅是王论论和宋阳，我们是俩是用30天的时间挑战这么一个任务。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30天，您在30天之内会不会安排一个自己的训练计划呢？奥运会啊要开始了，这个我国的运动健儿也要在奥运赛场上去争金夺银。虽然我们不能站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体育运动的舞台上，可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生活当中的舞台上去发光发彩啊。到了第五次训练，对了，还要说一说上次我们来说的那个心率的事儿啊。先来说佳明手表应该怎么用。佳明手表在每次运动之后呢，还会给你一个这个运动整个心率的一个区间，一般是分成5个区啊，从我们最低的心率到最高的心率。这5个区其实也对应了我们不同的一种运动的状态啊，我们叫有氧运动、无氧运动、混氧运动。这怎么来呢？其实就是根据我们心率的一个表现算出来的。一般呢用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大概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有氧的一个上限，但这个不是特别准啊，基本上是这样，220减去我们的年龄，然后乘以70%，就是我们的有氧心率的这么一个区间了。比如说我今年是30岁啊，假如说吧，说年轻了几岁啊，220减去30是190，我最大的心率是190，那乘以70%啊，70%，7×9=63，1×7=7啊，大概是在143啊这样一个区间里边，也就是143上下浮动大概个133到153啊，就是我的有氧心率，大概其实怎么算的？用佳明手表佩戴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我们就会算出我们起床时候的一个静态心率，然后呢通过我们运动会测出有个最大的一个心率，这5个区间呢就很科学的给你排列出来了。如果超过了我们的有氧心率，那就进入到了一个无氧区间啊，基本上我们练就是一个无氧，就跟减肥没什么关系了啊，可能是这个更多的肌肉增加肌肉。如果是在有氧区间啊，更多我们就是一个燃脂的过程。如果你还没有到有氧区间这么一个心率啊，低有氧就还没有到一个运动的一个状态。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走路，走路走一天走1万步2万步啊，走2小时怎么也不减肥啊，因为您的心率啊没有到有氧区间。有人说我每天运动是大汗淋漓的，我出去我就照着3分配速我就跑5分钟，那一身汗啊，我怎么还不减肥呢？因为您已经超过了有氧心率，达到了一个无氧心率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根据我们的佳明手表，其实可以科学的算出以及指导我们的运动啊状态，以及什么样的运动状态可以减肥，什么样的运动状态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让我们的训练更加有目的性。好，这样解释您就清楚了。好了，开始我的第五次训练，这次训练给我加码了。其实上次我们练完之后说啊，每次训练之后你有个选择，选择轻松、中等还是困难啊？选完之后呢，直接影响到你下次的这么一个课程的安排。上次我选的轻松，结果这次啊就给我增加难度了。今天训练目标呢又有点增加，训练任务有点增加。之前是4个800米，目标速度跑。我看今天 Jeff 教练给我推了已经到了6个800米的目标训练跑。整个身体状态呢，这一周训练以来是从一开始的这个跑不动啊，沉 状态不好，到现在我看我的热适应值已经到了71%，就已经开始基本适应在这样一个天气里面进行训练了。另外呢，身体的感受是从特别沉，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会出现了肌肉的这种酸疼，肌肉的这种感受，尤其是我增加了力量训练之后，做了蹲腿啊、核心啊以及上肢力量训练之后，这有氧训练和无氧的这种肌肉力量练习还是两回事儿。肌肉练习跟有氧训练一定要有效的结合，所以之前比较缺乏，都缺啊，既缺有氧又缺力量，把力量加上来之后，啊，臀腿就特别疼，练完之后。所以呢，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这也是好事啊。身体如果不疼的话，你就无法去享受痛苦过后的那种快乐。 身体不疼，练完之后不快乐，这话说的太欠了。意思其实应该是，如果没有经历过一个比较复杂的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你达到顶峰的时候，那种成功的喜悦呢就不会那么的强啊，也就是得到太容易呢就不会记得住啊，越是复杂越是困难啊，这个过程越是长啊，越是难，越是流泪，越是流血啊，最后的印象越深，可能记一辈子啊。估计大家也听出来了啊，这属于受虐型。收回到超体加速日记啊，其实你会发现真正让我们受益的并不是那个结果，有时候我们老说结果不重要，但结果也很重要，确实很重要哈。但更重要的是过程，因为结果只是一瞬间的事儿，过程是很长的，你为了追求这个结果而付出努力是在过程当中。应该这么说，结果的收获很直接，过程的收获更长久。 刚刚完成今天的训练计划，一共是6个800米，每个800米的这个目标速度今天也给我提高了，提到4分，原来是4分20。所以这个加明 Connect Coach 的这个训练计划呢，它会根据你的表现来调整你之后的训练内容，它不是说一开始给你定下来内容到后面是完全不变的，而是它每一堂训练课训练结束了之后才会告诉你下一节训练课你的训练内容。所以我必须要坚持训练，也就是说我不能说挑，我一看比如说有10节课，我直接从第8节课开始做是不行的，你要根据它的节奏走，每练完一次再根据这一堂训练课的表现来决定你下一堂课的训练强度和内容。所以我之前的表现在不断的提高，从我的加明 Connect 的这个数据上可以显示出热适应率啊，我的训练效率啊，包括我的最大有氧啊，过氧消耗啊，这些指数都在上升。所以呢，他就把我这堂课呢加了2个800米，一共原来是4个，现在变成6个。然后每一个目标呢，速度都提升，之前是4分20就可以，现在跑到4分。练完这个效果还是我觉得还不错。他每次训练完之后呢，让你选你的感受，很轻松。中等还是困难，之前选的都是中等和困难。这个身体指数的变化确实离不开汗水和坚持，如果只是想象的我能变得更好，不付出实际行动的话，那你可能只是留在原来的阶段，或者说越来越差。哎，我觉得下雨天特别适合跑步，因为一下雨这个公园里边男女老少全都开始跑，我跑得最快。 这呢就是我第5次超体加速日记的训练啊，已经过去1个多星期了。照例还是在训练最后呢，给大家提出一个小问题。那在加明 Connect 当中有另外一个数据啊，每次跑这个运动完之后都会有，其实就是在尤其在跑步当中啊，叫什么呢？叫做步频。哎，步频每分钟多少多少步？那我们来说，在长跑运动当中，不是短跑啊，长跑运动当中。这么说马拉松当中吧，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身体条件，什么样的步频才是最合适跑马拉松的步频呢？下次加明超体加速日记我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2次 Ironman 大铁、3次百公里越野赛， 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来了，那现在流行了，来了来了，他来了是吧，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啊，他来了，什么来了？2021年举办的2020东京奥运会啊。这个马上开幕式就要开了是吧。今天呢，超级体验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咱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是跟奥运会有关啊，这个节目啊，奥运会开幕式呢，我们也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奥林匹克的五环标志是由五个奥林匹克环套接组成，由蓝、黑、红、黄、绿相互套接而成，上面是蓝、黑、红环，下面是黄、绿环，整个造型是一个底部小的规则梯形。奥运五环分别代表着五大洲，亚洲是黄色，非洲是黑色，欧洲是蓝色，美洲则是红色，大洋洲则是绿色。奥运五环的五种颜色代表着世界五大洲不同肤色的人民，奥运五环连在一起则代表着五大洲的人们能够友好相处。奥林匹克的五环标志由皮埃尔德·顾拜旦先生于1913年构思而成，是由奥林匹克宪章确定的，也是世界范围内人们最为广泛认知的奥林匹克运动标志，象征着五大洲和全世界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相聚一堂，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主义的内容，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奥林匹克大家庭主题。奥运会开幕式是奥运的重要环节之一，历来都是奥运会的重头戏，也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在开幕式上，既要反映出和平、团结、友谊为宗旨的奥林匹克精神，还要展现出东道主国的民族文化、地方风俗和组织工作的水平，同时还要表达出对世界各国来宾的热情欢迎。开幕式上一般除了进行一些基本的礼仪仪式外，一般都有丰富精彩的民族特色团体操或者是文艺军事体育表演。走过百年，奥运会开幕式已经由最初简单朴素的仪式演化为当今的文化视觉盛宴，清晰而直观地反映出每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乃至国家的文化历史和现代风貌，成为奥运会上最精彩和华丽的组成部分。纵观历届奥运会，我们可以发现奥运会的开幕式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前，奥运会开始逐步规范，时间在1896年的雅典第一届奥运会到1936年的德国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二战后的开幕式日渐盛大，时间是1948年伦敦第十四届奥运会至1976年的加拿大第21届奥运会。而开幕式逐步步入大片时代，则在1980年的苏联莫斯科第22届奥运会起，一直至今。截至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一共举行了31届奥运会，其中第13届、12届和第6届奥运会因为战争等原因取消。 刚才呢，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什么是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包括这些年来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些发展和变化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奥运会开幕式当中大家能够记住的一些精彩的瞬间。这个精彩瞬间，除了我和你啊，这个我和你之外，当然那是2008年咱北京奥运会，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我和你，然后呢， 空中的那个大脚印儿， 嗯， 那个焰火嘛， 焰火， 烟花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直走到那个鸟巢， 走到鸟巢， 那一步一步，这个两个印象很深刻。剩下的汉字有一个盒子，那个包括点燃圣火，这个之前我论论跟孙杨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哈。其实还有一届奥运会，就88年汉城奥运会 啊， 那个奥运会的歌曲依然现在我印象特别深刻， 唱两句 啊，手拉手嘛，手拉手， 唱两句，走两句， 而且是两男两女， 嗯， 这个来演唱的这个手拉手的奥运歌曲。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单独聊一次奥运歌曲啊，整个的奥运歌曲它也是通过 是 奥运歌曲的选拔，然后最后来形成的。但是我们今天说奥运会的开幕式， 嗯， 其实这几个环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只是开幕式，我不知道论了印象深刻的这个开幕式还有哪些啊，哪些内容？嗯， 其实我开幕式啊，我们今天说开幕式，就是开幕式它到底是什么？开幕式的内容非常多啊，有几个呢，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固定的环节啊，比如说之前节目当中我们聊过的最大的悬念啊，就是圣火如何点燃，啊，放到最后压轴啊来进行的一个环节，包括运动员的入场，其实这是一个开幕式最主要也是占据时间跟篇幅最多的啊这样一个环节哈，比如说今年啊东京奥运会，我们中国的代表团啊入场已经定了111位啊出场，我说从开幕式到入场，我们等到中国运动员入场，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啊。但是前面我们可以看看其他国家运动员的风采，这是入场，包括这个运动员和裁判员啊就宣誓啊，遵守这种奥运精神啊，奥林匹克的这种参赛的规范哈，这个运动员有一个宣誓。另外，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环节跟宋阳说，这个刚刚讲的一样，我觉得就是文化演出。其实这一部分，之前我们说，点火、圣火点燃是传递我们这个奥运会主办国哈它特色本地文化的非常重要的方式。而开幕式整个的文艺演出的环节，其实是更完整的这样一个篇幅，可以去展示我们这个各国家特色。2008年奥运会，其实我印象最深的，除了我和你之外，还有那个击缶啊，就开始数那个倒计时5、4、3、2、1哈，那个击缶好多个，这个敲鼓的这个艺术家啊，击缶那个整个，包括缶这个东西，也是我们中国这个古典文化当中哈非常重要也非常古老的那种乐器，通过这种有气势的方式，我觉得这传递出了很多。再有，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嗯 啊，因为伦敦奥运会呢，其实当时哈，他们做的也非常的这个花哨，基本就是把英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包括他们现在引以为豪的这种医疗保障啊，整个的通过，都不是通过我觉得文艺表演了，他们都要是通过那种类似于音乐剧、话剧那种形式，就直接给你演出来了啊。另外，那一届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那个大合唱的环节，那著名的这个披头士乐队，一名成员哈，保罗·麦卡特尼啊，带领全场演唱的叫《黑柱》啊，这也是披头士乐队非常有名。 来一段， 结尾可以放一段，来一段啊， 来一段。 哎，那个我当时那个环节真的是让我特别的感动啊，因为那首歌真的是，脍炙人口哈，这旋律一起来啊，现在全世界这个。只要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完全能够跟着来一起唱，我觉得那种音乐的力量真的是那首歌一响起都不用再说什么话哈，就这种力量马上就能把全世界的人通过一首歌的方式给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其实音乐啊，我们说音乐啊，这个体育啊，或者说这个文艺啊，就艺术其实它无国界嘛，你不需要语言，不需要说话，你就能够感同身受啊，随着它的这个旋律啊，就会受它的这个影响。其实说到开幕式，其实开幕式里边还有一些这个奥运文化当中的一些展示的内容啊，奥运圣火的点燃，然后奥运歌曲，还有就是每一届奥运会的奥运口号，奥运口号就是，国际奥委会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国际奥委会啊，包括一些国际上的体育组织单项联合会，他在办一个国际级别大赛的时候，都会让属地出一个你能够代表这个地方的，比如说一句话，那比如说什么三个什么什么什么象征性的什么什么东西，他总会让你出一个， 就相当于企业当中的 slogan 啊，哎，你说特别对，就是特别像这个企业宣传口号这么一个东西，让你自己去总结， 这不是奥委会指派的， 是 说你这届是什么，下届什么，不是，你自己想，你自己觉得是什么，你就，但是你要解释，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口号， 是， 所以这个也挺有意思，你可以看得出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人，他们的就是思考方式、理解方式以及他们看待事物方式不同的这么一个地方， 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对你，所以咱们可以往上捋一捋啊。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口号是叫“参与历史”，翻译过来啊，就 “Play part in history”， 参与历史。88年汉城奥运会叫“和谐进步”，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口号是“永远的朋友”，永远的朋友， 哎，就非常有西班牙 拉，他有点感觉 人的感觉 啊，朋友来吧，朋友哈，永远咱们是永远的朋友啊，来吧，朋友。96年的这个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口号呢，它这么长啊，和谐、光辉、优雅、世纪庆典，啊，这是。然后呢，98年长野冬奥会，你看这是冬奥会口号，让世界凝聚成一朵花，这个花是雪花还是什么什么花？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口号是分享奥林匹克精神，那我觉得这就比较中规中矩了，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叫点燃心中之火，点燃心中之火，它燃什么火呢？其实你发现它每一届奥运会也跟叫做跟当时这个地方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发展阶段， 没错， 也是有关系的啊。04年雅典奥运会的口号叫做欢迎回家，这个也很好理解， 奥运回家， 奥运会的那个诞生地嘛，雅典嘛。06年都灵冬奥会的口号叫做永不熄灭的火焰，08年北京奥运会就你看咱们都知道。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啊，同一个梦想啊，12年伦敦奥运会的口号激励一代人。其实我之前在节目里聊过伦敦奥运会的口号，其实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就是他不是说这代人怎么样，你要让下一代看到这个世界，也就是未来是在年轻人的手里边，让未来的这些现在的年轻人，未来的主人，让他们感受到奥林匹克的精神和力量。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没错 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说这个奥运会开幕式，它有太多的这个内容啊，都在里边，有时候也不太懂。 每一届确实每一届 也不太懂。 对，我觉得这个奥运会开幕式啊，刚借着宋阳那个，我继续往下说哈，就是开幕式也是一种非常重要呈现什么呢？就是当时整个的世界格局。以当时整个的世界的一种状态啊， 对， 怎么样？像今年的这个口号翻译过来叫“激情聚会”， 嗯，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直白了。就是在目前，尤其是啊，因为这个疫情，奥运会已经拖了一年了，而今年举办也面临着很多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吧，比如说观众要空场，大部分的比赛也都要空场哈，包括全世界的疫情整个的风险还在继续蔓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举办奥运会的意义是为什么？让大家就是来激情聚会，在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状况当中，奥运会让大家来聚一聚，来聚一聚哈，这个跟当时的整个历史环境都有关系，包括刚才孙阳说的那个汉城奥运会，88年汉城奥运会啊，刚刚我觉得叫和谐进步，其实那也是在整个的一个朝鲜半岛局势的。刚刚结束冷战之后啊，在朝鲜半岛举办的这个奥运会，朝鲜半岛局势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提出了这样一个奥运口号。其实这一切都是在开幕式当中可以去展现出来。我相信其实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在开幕式当中也肯定会有专门的环节去对应目前全世界依然在弥漫的这种新冠肺炎疫情的这种风险，会通过这样的方式也给身处世界当中的每一个人去带来一份力量。我相信这个奥运会开幕式当中，今年我是个人哈也是比较期待这一点。另外其实今年我觉得奥运会开幕式还有一个，就是有两名旗手了 啊， 之前都是一个代表团，一个国家代表团是一名旗手， 一名旗手啊， 今年是两名旗手，而且明确指出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啊，也是国际奥委会近些年一直在去倡导这种性别平等、男女平等，尤其是在竞技运动当中这种平等的精神，所以今天也是首次有两名旗手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之前都是一个人啊，今天男女搭配啊，看看入场效果怎么样。 对，反正这个东西就我个人的观点，我倒是觉得。两名旗手当然有他的这个想法在啊，其实你一名旗手也不能代表就是说你有性别歧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规定说你一名只能是男性，也没有，其实你旗手也可以是女性去担当， 是， 但是只不过这一次把它列入到这个要求里边，就是你必须有一名女性的展示啊，我觉得倒是说改变了之前男性旗手比例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局面，也让女性 更多出现在这个骑手的位置上啊，我觉得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啊。 嗯， 行，那这期超级铁男节目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那最新一段时间呢，超体我们都会就着奥运会来说一说跟奥运会有关的故事啊，这个奥运相关的这个历史的一些发展的过程，以及最近几届奥运会和本届奥运会的一些看点啊。也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超级体验团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大家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节目都在关注奥运会啊，2020东京奥运会开始了。所以呢，在这段时间，不管是超体还是界内界外，我们关注的这个奥运背后的故事、奥运的项目啊、奥运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在今天这期界内界外当中，我们将一起来聊一聊，究竟什么是奥运会啊？什么是奥运会？为什么要举办奥运会？最早它是怎么来的？它的这个这些年来的变化过程，它为什么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这么一件每四年都要举办的一件大事啊？咱们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是奥运会？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曲怀，曾经2008年北京啊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也是很多国际赛事组委会曾经的工作人员。曲怀你好。 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曲怀来到节目当中。有一段时间哈，这个没请曲怀来了，忙着自己的工作。但是我跟曲怀一交流呢，说这个日期呢还是要说一说奥林匹克运动会哈。奥林匹克运动这个事儿呢，还要说另外一段曲怀曾经的经历。曾经喜欢是在法国，当时留学是在尼斯啊体育学院待了好多年的时间。那我们说现在这个奥林匹克之父啊是顾拜旦，顾拜旦是哪国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究竟知不知道顾拜旦是哪国人？顾拜旦其实就是法国人。法国人顾拜旦在19世纪末当时提出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倡议，在1894年当时成立了奥委会。 而且顾拜旦的影响，就是咱不说现在在国际上和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影响吧，顾拜旦在法国的影响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顾拜旦在巴黎有一条街叫顾拜旦街，那叫顾拜旦路。对，然后呢，法国的国家奥委会有一个机构在，就在顾拜旦路上。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去专门选了四个学生，从我们这一届研究生里面选了四个学生去参加法国国家奥委会的一个年会。然后他们看我是一个外国学生，可能就说：“哎，你去吧。”我是我们学校的这么多届的第一个亚洲学生。然后说你去吧，然后和三个同学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到了那条路，当时是真的是怀着一个朝拜的心去的。我说这到了奥林匹克的老巢了，算是。那绝对是发源地奥林匹克路，然后顾拜旦路，然后有顾拜旦的雕像，然后他的所有的介绍，然后法国教会的整个那个大厅的时候，是整个国教会的一些所有的这个展，现场的展图片，然后文字的介绍。然后去了之后，会上我听的是云山雾罩啊，没听明白说什么都大概。那时候因为确实专业词汇太多了，而且他们说的很快，但是我是在会中间以及结束的时候，我去专门去这个整个那个顾拜旦的那个大厅去参观了一下，整个对顾拜旦的宣传和介绍是非常详实，而且把顾拜旦为什么创建这个奥林匹克运动都写得很清楚。因为当时那我记得特别清楚，里面就说顾拜旦当时是因为觉得只有体育是全世界共通的一个语言，通过体育是能够影响人的这种对社会对世界认知的一件事情。他觉得我应该成立一个叫 association 这种联合会的一个或联盟的一个组织，然后来组织全世界的人来参与这项运动，然后把各项大家能够参与的体育运动最热衷的体育运动放到这个组织联盟里来。 嗯， 是这样， 一百多年前呢， 对， 一百多年前的， 对对，这个理念很先进了。其实， 嗯， 之前我们俩也聊过，就是法国人很会玩，那他对，就比如说包括全世界第一个体育俱乐部也是法国人发明和创造的， 嗯， 就是因为他战争打输了嘛，他就士兵说，那我要去练骑马、射箭、拳击。这种，然后就包括射击什么的，就他是需要去让士兵在体育俱乐部里去增强他的技术技能， 嗯， 所以就成立了体育俱乐部。所以说法国人很多，包括很多运动的这个，包括法国际汽联最近风风火火的 F1 赛车，正在进行的 F1 赛车，它的总部也在巴黎， 嗯， 它不是在其他地方。所以说全世界很多的体育组织除了瑞士总部在，然后法国有很多，所以说他们在除了顾白旦之外，法国人很多，法国人在各个国际的体育组织担任要职。 是，刚才雪儿说了一个曾经上学的这个经历哈，法国巴黎还有一条街，那个路呢就叫顾白旦路。 对， 啊，顾白旦路上有很多曾经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些历史回顾啊，啊，类似于像博物馆这样性质的介绍哈。但我们这个说的叫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参加的包括看到的都叫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其实还有古奥林匹克运动会， 对，叫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哎，就是其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而来的，所以我们叫追根溯源，说怎么什么是奥林匹克运动，什么是奥运会，为什么叫 Olympic， 是为什么叫这名儿，那我们就要追溯到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了。 对，因为奥林匹克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其实是希腊语。 希腊语， 对，最早是希腊语。举一个例子，大家为什么说希腊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有重要的位置，第一个像宋阳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来源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起源于希腊。 哦，它是发源地。 对， 你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比如是法国，那么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就是希腊。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每一届奥运会，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奥运会，第一个入场的都是就常规的操作是第一轮，马上要改了，要改入场顺序了。第一个入场的一定是希腊。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 然后最后一个入场的是东道国， 东道主。 对，所以希腊一直都是第一个进行入场仪式的代表团。 其实你看这个入场仪式啊，就是还有点传承的意思啊，就是你的开始在哪儿，那不能说结束啊，到今天为止到哪儿，就是东道主。 对， 我开始是从希腊开始的，中间啊呱呱呱，最后到今天为止传承到哪里了？传承到比如说，哎，是到我们中国了，那我们2008年就是咱们中国代表团 对 入场。 对，而且就是他通过这个形式，其实他是一个尊重，以及是一个代表了整个奥林匹克文化的强烈仪式感的一个展现。 对， 他从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我有强烈的仪式感。比如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颁奖的仪式，大家会看到他就很详细的要求，包括我记得特别清楚，有的时候很多的赞助商会想出很多新的方法来参与颁奖，来对他的露出产品的露出品牌露出什么的，但是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宪章里严格要求，我所有的无论是颁奖还是所有的现场仪式的展示，他一定要首先符合他的宪章要求，然后强烈的突出他的仪式感，包括入场，那希腊先入场既表达了我对你的尊重，表达了奥林匹克的来源是什么，同时让所有全世界人看到我的整个入场仪式中最重要的，每一个人会有一种自豪和兴奋的情绪在里面，无论现场观众还是电视机前观众， 对， 他一直维持着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有逻辑的一个理念， 是 持续了很多年。 那我们又追溯到了古希腊，现在奥林匹克源自于古奥林匹克，古奥林匹克发源地是这个希腊，古希腊哈。那为什么是取名叫奥林匹克？是因为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这个地方叫奥林匹亚。 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不是特别能够明很清晰就能 get 到的点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是奥林匹亚？为什么就是叫奥林匹克是来源于奥林匹亚？大家都知道，每一届的奥运圣火在哪点燃呢？ 在哪取火呢？ 取火种， 取火种是在奥林匹亚。 奥林匹亚， 对， 嗯， 因为当时所有的发源那个运动有一个古运动场， 嗯， 那古运动场特别老，只有几个石碑，那种图腾式的石碑石柱，然后连看台石阶都没有，就是一块草地。 嗯， 我去过那个地方，所以说，然后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古代的运动的一些象征，所以它是在那个地方进行取火。 嗯， 就代表了它的来源地是什么，它的本源是哪儿。 嗯， 发源于就是奥林匹克运动， 嗯， 发源于奥林匹亚，然后圣火自然就要在那儿点燃， 是吧？哎，如果说我们再刨根问底儿哈，那么古奥林匹克运动它源自于起源于古希腊哈，那它古奥林匹克运动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人类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体育运动的这样一个东西呢？就是现在说法有统一的说法吗？还是 没，应该是没有统一说法。就是这样，我看过一些资料，基本上那都好多年前了，现在有没有更新我可能没有留意啊。但是以前的资料基本是写，因为古希腊首先在欧洲的很多文化中是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 神话， 对，它的文化来源于神话，包括它的很多人的名字，很多事件的发生都是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 古希腊神话故事， 对，就像我们的山海经啊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呢，古希腊的神话在欧洲文化，无论是文化还是运动还是经济还是科技中发展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嗯， 所以呢，在古希腊，而且包括后来的后，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希腊的古希腊文化的地位依然在整个欧洲是占有主导的一段时间， 嗯， 一个周期内是有主导作用的。所以呢，希腊那边的不叫，那时候不叫体育运动了，它叫竞技，其实是 竞技， 纯竞技，对， 嗯， 纯竞技呢，它是为了观赏性的竞技，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嗯， 无论是力量的还是速度的这些比拼，这些竞赛，是所有给各个不同阶级的人、阶层的人去观赏，然后有参与的人、有观赏的人，这个时候这个运动就形成了。形成之后呢，他会去其做减法，哪些更适合观赏，哪些更适合发展，最后形成了一些古代的运动，比如说最早的有一些对抗性的运动，然后有一些个人的这种纯粹比拼速度的运动， 对， 包括甚至有些辅助其他动物，比如说马匹或者其他运动，这个动物的一些运动会有， 是 它是来源于一些战备，来源于生活的一些运动产生的。 其实说到这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有太多可以说的地方哈。当然，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电影里面的影视作品啊，小说里面的这个书籍里面的文化作品哈。为什么在古希腊这个地方诞生了奥林匹克运动？它一定是跟当地的神话故事离不开的。比如说，在古希腊神话故事里面有专门的这个送信官，跑得很快，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送信官，我不记得那个人名字是什么，古希腊的名字太长。他底下穿了一双是长着翅膀的鞋，就这个，他是一个神话人物， 对， 他是一个是一个送信的人，他是叫做千里飞毛腿。反正就我们神话故事里面的飞毛腿，他跑的就是快，对吧？那像模仿他，是不是有跑得快的这样的比赛？ 对， 一种神的一种敬仰啊。比如说在古希腊神话故事里面有大力士， 对 啊，力大无穷，对吧？那他非常棒。你比如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的举重，依然是源自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传承了下来的项目。 是的， 举重， 对， 大力士。比如说在古希腊神话故事里面还有这个专门射箭射得很厉害的这个人物啊，这个我真是里面有他每个人物都有一个武器，我们叫武器啊，或者说人家叫做他的这个神器哈，有专门射箭的这样一个人物，是吧？那比拼现在射箭依然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的这个比赛项目，就是其实你要说他来自于古希腊的神话，真的是有这样非常大的可能性哈，有这样的一种。 对，其实就特别推荐，就是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希腊神话的一些故事。我看的很少，但我前一段时间在收集和在零零散散看一些，就特别有意思。它会能 串起来我们曾经的一些认知， 对， 发现哦，原来以前这个事情是这样来的。 没错，它是什么之间人物之间的关系啊， 对， 然后上下之间的时间的这个关系、啊， 包括宙斯是怎么来的呀、啊，宇宙之王是怎么来的呀、啊，然后他们都有什么特点呢、啊？每个人，包括希腊女神是什么什么，都很有意思。甚至包括比如说它的每一个元素，其实是真的是代表了一个它。整个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特点，刚才你说的比如鞋上有个翅膀、 嗯、 那在欧洲的很多国家的漫画和这种想象的这种神话故事里、 嗯、 这个翅膀这个云朵的类云朵形状的翅膀是很有特点的、 嗯、 它可能在有的人的帽子上会有两个云朵形的翅膀、 嗯、对， 就代表这个人物速度会非常快、 嗯、 很灵巧、 嗯、 属于无论是它叫飞毛腿还是叫这个、 横云驾雾、啊、 对 咱们说的这个 对是一样的，而且无论是在胳膊上还是在帽子上还是在鞋上的这种元素， 只要是有这个元素的， 对，体现它就是这个特征 就快， 对、嗯、所以就是大家我们看了很多这种欧洲的这种神话或者是漫画的故事拿来之后，因为很多故事都是一百年或者几十年前做的、 嗯、 它是有来源和根据的，是跟运动和竞技息息相关的， 是，所以这个一种传说就是古希腊的这个奥林匹亚的运动会是来源于对于神的崇拜啊。 嗯，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因为今天咱们什么是奥运会嘛，我们追根溯源说一些不同说，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在2000多年前， 嗯， 古希腊这个地方呢，它不仅是非常的这个文明啊，神话啊，还很富饶， 嗯， 就是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叫做。GDP 的水平比较高， 嗯 ，GDP 水平比较高，老百姓生活呢比较富足， 嗯， 啊，那么在富足之后，人们就喜欢每年在丰收啦，在这个哎，一切都有了，也没有什么战乱啊，就一切都欣欣向荣、繁荣发展的时候， 嗯， 就喜欢来做很多庆祝式的这种活动， 对， 啊，庆祝式的活动就有类似于像歌舞。以及体育竞技， 嗯 啊，摔跤啊，看谁跑得快啊， 这个是完全是因为生活水平，对、 嗯， 大家已经解决了温饱， 对， 然后需要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内容， 嗯， 来填充到他的实际生活中去， 对、 嗯，就会产生很多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无论是艺术还是。体育这些内容出现、 嗯， 其实艺术也是来源于神话，好多来源于信仰一样的，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追根溯源，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法国，我们叫做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啊，然后呢再往前追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来自于古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古奥林匹克在哪儿呢？在古希腊。那发源地在哪儿？在奥林匹亚啊。所以现在你看，曲怀刚才也说，现代运动会取火种还要到那个地方。 嗯， 入场式目前还遵循着第一个出场国是。 希腊， 是希腊， 对， 代表着这个过往啊，从这开始的、 嗯、 最后一个入场的是东道主，所以这一系列的传承都是源自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的时间过程。 嗯， 那么又追溯到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它是怎么来的，那来自于对于神话故事啊，当地的神话故事、 嗯、 然后包括你看这些体育项目竞赛项目以及当时的当地的这些、这个经济条件啊，社会发展程度啊，有了这样的一个盛会式的体育运动一个表现形式。 对，而且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传承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髓，是有很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世界和平。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过程中，就曾经提到过，那只要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存在，我们就一样，就包括今年一样的，国际奥委会依然通过了各种停战停火的这种协议和世界和平的内容， 嗯， 号召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内容，只要我古代没有，对，它也是多日的比赛， 嗯， 就比如说我在三天或者五天的比赛过程中， 嗯， 各地都停战，那时候战争很多， 嗯， 很纷乱， 嗯， 但是确实是有，只要我举办奥林匹克运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种周期内， 嗯， 大家都放下武器， 嗯， 停止战争，所以这种精髓是一直在的，这个是奥林匹克文化和它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是，让我想起了这为什么说明奥林匹克运动会它很神圣啊？奥林匹克运动它是一个全人类共同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啊！哪怕今年在全球疫情发展之下，

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一，照射强度最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